聪明的乌龟。狐狸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好饿呀，它东张西望，看见一只小青蛙，狐狸悄悄地来到了青蛙的背后，张开大嘴巴，它想要把青蛙给吃掉。乌龟看到了，在狐狸的尾巴上使劲地咬了一口，哎呀，好疼呀！狐狸大叫着，青蛙急忙跳到了水里逃跑了。乌龟把头和脚赶紧缩进了硬硬的壳里。狐狸非常的生气，它把乌龟放在了嘴里，使劲地咬呀咬，可怎么也咬不动。狐狸恶狠狠地说，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，摔死你。好呀好呀，我正想去天上玩呢，乌龟高兴地说。狐狸想了想说，不，我要把你扔进火盆里，烧死你。好呀好呀，我正觉得有点冷，乌龟又高兴地说。狐狸气急了，他说，我要把你扔到河里，让你淹死。乌龟听了哭着说，求求你别把我扔到水里，我会淹死的。狐狸哈哈大笑，他得意地抓起了乌龟，扑通一声扔到了水里。乌龟到了水里，伸出了头和脚，滑呀滑，一直游到了青蛙的身边。青蛙和乌龟大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上当了。狐狸一看乌龟会游泳，它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着急，它扑通一声跳到了水里，结果狐狸不会游泳被淹死了。